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陆续嘅加入嘅。咁最新咧，南韩总统大选咧，呢个左交呢个李在明咧，系80%咧系投票率，就宣布胜出。咁呢个咁嘅南韩嘅超级左翼总统上咗台啊，跟住会点样影响朝鲜半岛局势咧？因为佢当初好后向，佢话咧，台湾一旦受到中国攻击咧，系唔关我哋南韩事。呢句说话咧，我都好佩服佢嘅勇气啊！既然系咁咧，我相信如果有一日南韩遭到北韩攻击咧，亦唔应该关美国事。嗱，你讲得出呢句咧，我就绝对支持啊！Donald Trump 咧由南韩半岛嘅树咧系撤军，等你南韩自己去顶住北韩，系嘛？当然啦，唔关你事，亦都唔会关日本仔事，系嘛？因为咧啲咩第一岛链啊，系嘛？系同你呢个咧首尔啊、济州岛嗰啲无关嘅。只不过呢个世界咧，你讲得出呢句咧，Donald Trump 都好容易听，即系都好啱听嘅。呢句说话咧，估唔到呢个左交啊！是同埋所謂極右嘅 Donald Trump 諗緊係同一樣嘢。Donald Trump 受咗佢刺激，即係話以後我哋美國係唔會再保護任何國家，係你哋自己搞掂。That's great， 南韓你咪自己搞掂咯。第日你要個30,000美軍喺度駐軍嚟做咩啫？係咪先啊？係嘛嗱，所以咧嗱，而家呢個世界咧係喺一個十字路口咧，好多離奇嘅事發生。好啦。咁啊，呢件南韓嘅事件就另案處理啊。咁啊，有一件事咧，即係令到咧香港人啊，尤其嚟咗香港嘅嗰啲 BNO 人士咧，近日非常之憂慮嘅。就係得到咧係進一步啊嘅明朗化，就係現時啊，英國工黨嘅內政部副部長，佢來自上議院呢個 David Hanson， 阿韓信咧就話，今年咧就係會提交一個白皮書，喺度諮詢緊咧，係將現時嘅申請是英国永久居民和攞英国籍啊，嗰个步骤需求的嗰个居住年期咧，系由5+1咧，系全部咧系加为加年期啊，就变成10+1，系嘛？咁呢个咧主要咧就针对咧而家非常之蜂拥啊，系嚟涌入英国嘅呢个移民危机。咁是否系会计埋对香港 BNO 嘅潜在影响咧？呢、這个工党嘅内政部副部长韩信咧就话。就要研究啦，就即系话咧冇讲明话 no 啊，系嘛？有可能咧呢个5+1咧系对于香港嘅 BNO 咧系会有追溯性啊，系变成10+1。就换言之，如果你系4年前咧，系你因为5+1啊嗰吸引力咧，你系嚟咗英国嘅话，而家差唔多4年啦，就嚟攞到永久居民啦，就咧而家咧可能咧系加多5年。嗱呢个咧虽然唔系话等于监禁啊，系加刑系嘛，之但系咧系一个。极之唔合理啊！嘅做法系嘛？嗱，要点样反驳咧？我一阵子讲啊，鲍生，听讲你而家都系5+1啊嘅受惠者，或者一个潜在嘅受害人，系咪啊？ 哦，咁啊，多得呢位韩信嘅副部长咧，就去讲咗番说话啦。咁啊，进一步咧，令到咧，即系 BNO 嘅人士咧，更加咧就有一个考虑啊，就会唔会咧喺5+1唔成功之后咧，就选择翻香港，或者系咧等佢宣布咗之后咧，就翻去建设香港。嗱，我唔知道会唔会啊。嗱，不过在我本人嚟讲咧，就分别不大，因为咧即系我嘅决心或者系我嘅计划咧，就已经系留在英国啦。咁虽然咧对好多人嚟讲，包括我身边嘅亲戚朋友啦，因为如果真系变10+1嘅时候咧，就影响就最主要就系 S 两栋嘅问题， 即系钱嘅问题啊， 因为佢要续个 visa 啦，同埋俾嗰个医疗保险啦，而更加多如果仔女多嘅时候咧，就系牵涉到大学入学嘅学费问题。嗱呢一点我相信咧香港人咧就最现实噶啦，最担心系呢样嘢。咁但係咧，我就喺香港嘅群體裏面咧，我就睇唔到好多嘅爭論喎。大家咧好似即係 冇所謂， 用一個唔好用冇所謂啊，用一個既來之則安之嘅態度，因為咧 一部分一部分，我相信早期嚟英國嘅人士咧，都係基於個價值觀或者佢哋對香港嘅將來咧有一個睇法，佢先至決定過嚟。咁我諗唔會因為即係真係搞唔掂啲錢嘅問題咧，就真係要翻去嘅，除非個別嘅例子啦。咁但係另外一啲咧，其實佢哋考慮嘅嘢咧。即係譬如話，我哋成日都開玩笑講嗰啲藍絲啊，即係第跟隊過嚟嗰扎咧，嗰扎可能咧佢哋真係會翻去啦，因為佢哋喺短時間裏邊，即係5+1裏邊咧，佢哋攞唔到呢個 BC 嘅時候咧，咁佢哋作為即係叫做著數派咧，咁就冇著數啊嘛，咁於是乎就翻去。咁我覺得嗱，我哋成日都正面啲思維啦，即係有人話咁會考驗到究竟。你是不是一个真心地想留在英国或者是落地生根的人，定是其实你是某种的现实主义，其实拿完个 BC 之后呢就会回香港继续吃两餸饭呢？这样看的时候那件事可能有点不同。 你刚才讲这个呢是有很严重的逻辑问题。今天我们再由学术那里去解释。 好啊， 首先看这个工党政府为什么受这个刺激呢？因为近日是由呢个英法海峡由法国嗰边放过嚟嘅，近欧洲嗰啲有色人种嘅新移民咧，系越嚟越多，而且破纪录。喺上个礼拜六一日啫就咧系横渡英法海峡咧，就已经俾英国嘅海警咧系接获1200人，呢、這个咧系单日以来是几乎是最高的纪录，应该第二。单日以来最高纪录是2020年9月3日。那日呢一日呢就接获1305。咁但是呢整条数今年的头五个月就已经呢是接获呢14000由法国海岸嗰度坐橡皮艇过嚟牵家带细嘅呢啲非法移民。比起旧年嘅同期呢是暴升咗30%。嗱呢个法国佬呢就整蛊嘅。俾呢英国记者呢影到呢不但呢協助佢哋呢係取得呢啲呢黑色嘅橡皮艇。仲呢好有礼貌好有风度咁样呢係目送係辅助佢哋呢係上路。而且仲攞啲手提电话呢攞出嚟拍摄呢攞嚟做纪念。咁英法两国呢都出动到啲直升机係喺呢个高空嗰处嗰啲无人航拍器喺度监察。咁一架呢啲所谓嘅洗头艇呢係可以呢係载到50人。你睇到啲相啊全盘架撑，今次呢係有晒呢啲救生衣呢係着齐嘅。而且你睇落嚟呢张相呢每日电讯报啊影到头发呢个全部是精壮男子为主。呢啲就係10年前德国女总理默克莱夫人开咗呢个头。记唔记得我哋10年前喺光明顶话必定有大灾祸，有一名逃亡咗去台湾嘅一位自称香港大学历史系毕业嘅一位 KOL 就话咧，我同你系人渣法西斯，佢主张应该全部大爱包容，一旦唔收留嘅咧就系希特拉咧系加极右，咁啊好笑啦！而家呢个工党政府原来系人渣法西斯嘅政府，系嘛？所以呢个世界咧。唔识得政治咧，系嘛？冇常识咧，就系咁样去评论啊呢啲咁嘅啊国际问题咧，系一定咧系成为笑话嘅。嗱，而家我赞成啊，系嘛？一定要对嗰啲咧系曾经指责过拒绝收容难民啊嘅政府同埋措施系极右法西斯嘅嗰啲人，如果佢而家想嚟香港，又逃离香港或者台湾。想过嚟英国嘅咧，就唔止系5+1，20+1啊，全家涵盖，我认为咧都罪有应得啊。比较一件事，首先呢件事咧就咁样嘅，5+1咧系中英联合声明嗰阵时，英国身为两大签署国之一，系向香港人兜售，系话咧中英联合声明必定咧系保障香港未来1997年之后50年嘅繁荣同埋安定。英国是签署国，同埋另一个签署国呢是50%/50%有同等嘅公信力。OK? 好多香港人之所以留低喺1997年结婚生仔，是信咗两个签署国之一嘅英国。因为嗰时你走嚟立法会斗立法局兜售嘛，话 this is a good agreement, 呢个 joint declaration 呢是有法律效力㗎嘛。 系攞出去联合国嗰度登记啊嘛。咁又系你自己啊，多次咧喺个国会报告里边咧话，对方咧系违反咗中英联合声明啊嘛。咁你当初 guarantee 香港人啊，喺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啊，系一定啊系可以确保到你全家平安。咁而家你确认咗对方违反啦，咁你做啲乜嘢先？嗱，当然就系以 Boris Johnson 就咧批出咧呢个叫做5+1啦。严格嚟讲咧，5+1都唔啱喎。应该你即刻给予啊，1997年之前出世啊嗰啲咧英国殖民地嘅子民，即刻啊呢个咧系全面嘅英国公民权。 系啊，好多人争取平权都系呢样嘢啦。 咪系啦，嗱，之但系咧，咁我顾虑到一样，咁呢班人包括攞咗居英权咧，里边呢啲香港人虽然系殖民地出时代出世，但系到咗1997年7月1日之后咧。佢哋见风使舵，甚至咧食碗面反碗底，吓变咗咧系与西方英美阵营敌对啊！嗰啲极度激进嘅亲中分子，如果你俾佢哋履行5+1同埋居英权放佢入嚟英国咧，系会危害英国利益嘅。咁所以啊，可能你要加一格5+1，系嘛？等佢哋咧系嚟到。是有足够的时间俾美国啊同埋英国嘅情报局啊，系慢慢起佢哋嘅底啦。呢啲我唔知道，之但系咧，每一个香港人当初接受你5+1咧，佢摸摸个袋，计过条数，佢有个细路仔或者一个细路仔定两个，佢啊因为你系答应咗只系5+1年，佢系预嗰个期限计嗰个预算，嗱，譬如话屋企有父母。佢已经一个父母咧78岁啦，76岁啦。咁你如果话应承一个中产夫妇，话5+1，好啦，咁我5+1年，6年之后翻嚟，我老豆都系得咧82岁啫。但系你如果当初话10+1咧，先至准翻嚟永久居留咧，咁佢当初会顾虑到可能等父母等唔到，佢会放弃。又或者咧，啊佢两个仔女咧，佢负担唔到咧。是10年之内呢喺英国呢系要交呢个呢海外学生费呢啲咁嘅负担。嗱换言之佢当初个 budget, 之所以肯接受5+1呢系咪系计过条数嘅。系咪卖咗层楼有几多钱呢层楼系够我呢系会食谷种挨得几耐 ,ok? 嗱讲返你头先嘅问题系咪一个忠诚度我5+1之后嗰啲香港人个个諗住坐监好似咧叫太空人啊，嗰阵时话坐监坐够监啦，嗰啲家产啊，坐够啦，系可以翻去啦，系咪咁咧？嗱呢个咧就用一个科学事实嚟睇，一旦一个人成为英国公民咧，佢系享有行动自由嘅。而家好多英国白人揸住本英国护照都纷纷离开英国嘅，呢个第一。做咗英国公民咧，你唔好理我啊，留唔留喺英国。之但系咧，呢个系嗰个权利，根据大宪章，我拥有行动自由，系咪？所以咧，你唔可以话啊，呢班嘢系咪一攞咗就即刻想走啊？如果你想走咧，就要加监到咧10+1嚟到惩罚你。呢个咧唔系英国嘅逻辑嚟嘅，呢啲完全系一种假设吓，同埋咧一个咧唔合法。好多英国人而家揸住本英国护照离开英国，因为你而家呢个 Keir Starmer。工党政府咧系施政失败，搏命加税 ，socialism 搏命收移民，所以我先走呢个第一。第二，如即使我离开英国，你点知我一定系所谓嘅翻香港呢我离开英国嗰阵时候可以去啊，系布吉嗰度住，我可以选择去马拉槟城，我可以咧选择去另一个英联邦国家加拿大。咁点解你一定要假设我翻香港呢香港人如果离开英国是不是只是得回香港一条路呢你给不给我去北非摩洛哥是效法三毛流浪记在那些黄沙里面寻找浪漫呢是不是这些是没有逻辑的是不是 这 个第二。第三我举一个例5+1既然你当初答应了我是计了5+1个预算我才来我卖楼啊数过有几多积蓄啊而家你加到突然间我嚟到就嚟啊，过咗一半或者过咗大半，你话10+1咧，呢、這个唔讲唔通噶。正如你喺英国入一间餐厅，你个袋里边系袋住10磅，入餐厅嘅时候， 之前你睇睇贴出嚟嗰张 menu 嗰张菜单，里边有个西冷牛扒，我好想食。西冷扒咧系8磅银，另外咧加杯咖啡咧系2磅，我一计系有10磅。咦，有冇 service charge？ 唔使加 10%， 10磅啊嘛。于是我数一数咧，我就走入嚟咧系坐低啦。坐低之后你俾本餐牌我，同嗰个展示嗰个餐嗰、那个价格咧系玻璃窗嗰度一样。咁我放心一叫，叫咗啦，半生熟系嚟到我食到一半，个伙计突然间话唔好意思，而家你个牛扒咧系由8磅咧系加到20磅，喂，我食到一半，我只系带咗10磅银入嚟嘅啫喎，系嘛？你个 menu 嗰度咧系写住系得8磅加2磅咖啡，我10磅嘅 budget 啱啱食够个全餐，我先至入嚟叫，而家食到一半，你话20磅，有冇咁嘅道理？是咪？我可唔可以起身走？定系你报警？全世界嘅餐厅，包括喺大陆大湾区啊，都冇咁狼胎啊，系咪啊？你英国咧系一个发明叫契约法，系咪呢个 law of contract 嘅，系一个咧文明国家。你英国咧系口口声声咧系话中国咧系唔遵守联合声明。而家你呢个5+1咧，系对于好多香港人系先睇到5+1。睇清楚，我计过数，然后我签咗名。你当初我嗰张申请表嗰度咧，白纸黑字印住5+1，我先决定过嚟。你而家话追索系变成10+1，系咪即系啊？我落嚟食牛扒，入到嚟食到一半，你要加1倍，然后一定要我找数，唔需要大律师啊，揸住呢个 common sense 啊，你又上法庭咧，系同法官讲，系嘛？所以如果呢个叫 Hanson 咧。是一味去马的呢 ,which I don't believe, 我估佢而家抛浪头啊喺度呢扭扭零零整色整水啊，係话俾全世界听而家英国好为难㗎啫。话连 BNO 有呢个追索力呢，你香港嘅 BNO 人士可以喺英国整一个 campaign。啊，呢个呢一路打到去上议院呢，啊，都要一定会赢 ,ok? 但问题系你点样样同佢交涉中间嗰度呢，你个英文呢嗰个程度啊，係咪要讲得咧好文雅，你唔好下下都爆粗口。我记得1984年英国外相何维嚟香港喺立法局嗰阵时啊，就已经决定啊宣布话英国咧系1997年将主权咧交翻俾中国啦。嗰阵时一位民主党嘅议员拉华雅啊，系指住阿何维大声流 bullshit。嗱呢啲 bullshit 呢个字咧不适宜喺立法局见到何维啊，喺大家食餐嗰阵时咁讲嘅。呢、这个定正如啊，嗰个叫蒋宇容不适宜喺哈佛毕业礼嗰度讲卫生巾呢个名词，系嘛？嗱，所以其实咧系有得玩嘢嘅，系咪？如果你 BNO 好多5+1嘅人士觉得好闷啊，唔使惊啊，唔会秋后算账噶。英国政府唔会见你带头搞事咧，跟住怀恨在心咧，然后咧偏偏喐你噶，唔会噶。佢系文明，佢唔系啲野蛮部落嚟噶。所以呢单嘢呢係佢一定讲唔过去同埋一定输囉，係咪呀鲍生。 嗱咁样分析啦，我又讲出我嘅睇法啦。嗱，先从客观地嚟讲呢，嗱今次工党咁样做呢，当然就因为你所讲呢个改革党或者革新党啦，而家个翻译就係佢嗰个民调呢就而家就飙升，所以佢一定要抢返呢类呢比较叫做保守嘅票源。而且近日的偷渡潮咧，令到佢更加要表現出一種強硬嘅態度。所以依一刻咧的，而且確以我喺英國短短嘅3年幾嘅經驗咧，啲英國人係咁嘅，佢講就好兇狠嘅，執行起上嚟咧，其實係會有另外一啲叫做空間啊，或者叫做咧酌情。嗱，呢個係客觀嘅，但係危險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工黨太窮，因為而家佢睇準咧，香港人咧。个袋里边咧，相对地有钱，俾嗰啲难民啊，或者嗰啲打工啊，嚟到学生嗰扎人。咁而家嗰扎如果续 visa 嗰条数咧，再加埋读大学嗰条数咧，的而且确咧系吸引嘅。我最怕一样嘢就系工党系候住香港人个袋里边嘅钱而去做呢个决定，而唔系纯粹系一个政治决定嘅。即系如果咁样咧，我就觉得几阴公嘅。呢个系我理性地客观，但我如果我个人嚟讲，我个人啊。我真的会觉得乐观一点，因为正如除了你所说是一个契约和逻辑的问题，甚至是普通法的精神，你是没有权 去这样去 追溯回头，因为你对个人是不公平的。而且其实呢 中间仲会可能牵涉啲诉讼啊，即系民间仲有好多其他即系声音啊，会对佢反对啊。同埋其实就算将香港拨埋去乌克兰嗰扎人道嘅计划咧，其实亦都系合理嘅，唔难分开嘅。你唔可以将嗰啲偷渡嘅难民啦、啊。嗰啲讀書簽證啊，工作簽證啊，就同 BNO 同烏克蘭撈埋一齊噶嘛。其實你分開呢幾條隊啊，並非難事。好啦，咁仲有去到最後嗰項就頭先你講嘅，其實係去其他地方去住一個權利咧，我係完全同意嘅。但係呢個咧，依、這個咁嘅情況咧，只適用於我認為啊，係過去或者一般嘅。我哋去其他國家入籍居留嘅情況，但係唔係好適用於 BNO 五加嘅情況。點解你成日教就我哋要睇個 context， 就話睇前因後果。因為 BNO 五加係基於一個 特殊嘅歷史背景， 包等於烏克蘭遭遇戰爭，遭遇戰爭，佢俾烏克蘭嘅簽證同香港而家俾五加嘅簽證個情況係類近嘅，雖然事件不同。咁而如當時過得嚟嘅人，是因为香港发生了这样的状况，令到人不想留在这里，或者对香港的将来缺乏信心，于是乎才举家卖楼，牺牲了所有的工作，很多的专业人士可能要担担抬抬做一些最基本的工作， 不要 时薪过来。这样这班人其实他们是 give up 了很多东西，还有为了一个将来，不要讲下一代，他为了一个将来才这样做。但是有部分，我只是讲一部分，在香港他们自己本身蓝底亲中爱国，跟着闹这些这样的 英美的国家是这个什么外部势力啊，这样那样。当时撑警大有人在啊，跟着转过头跟队过来五加一的。这些这样的人其实就是投机。当他拿到之后而回香港呢，个性质就唔系你讲嗰种啦，即系佢有权去直布罗陀，佢有权去巴厘岛，唔系佢虽然佢有咁嘅权利，但系佢冇咁嘅道德资格，因为呢啲人咧本身佢就系当时系将香港搞成咁嘅人，而佢自己去享受呢个咁嘅五加一之后咧，呢种人咧，我觉得 呢个问题。如果你话 BNO 人士想搞个 campaign 花开两朵，你咪拆一个分支出嚟。就去美國嗰度同 Donald Trump 講咯。你話如果胡亂啊，放曬所有嘅喺殖民地時代出生嘅香港人過嚟嘅，而不加身份甄別同埋不檢查佢哋以前嘅社交媒體嘅記錄咧，有可能危害英國即係美國嘅長遠利益咯。呢個睇你點游說嘅啫，係嘛？即係香港人好多人好老實啊，你知唔知啊？ 嗯， 係咪？尤其呢幾年啊，呢十年八載咧，係混啊混下，或者俾人管到傻咗，好被動啊！好似你头先讲，英国佬穷，英国政府穷，系人都知啊。穷有穷嘅游说方式噶，你咪话俾呢个内政部副部长啊 Hanson 听。乜你唔知最近啊哈佛啊呢个毕业生啊，一个叫蒋宇容啊嘅女生咧，系讲咗一轮咁嘅大爱包容嘅说话，系令到 Donald Trump 咧系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系更加决心将大陆嘅中国啲留学生赶走咩？佢哋一走咪过晒嚟，佢哋咪系喺大西洋嗰处又唔使着黑色橡皮艇，但系个性质一样，佢哋咪变晒教育难民咯，佢哋咪过嚟英国咯，佢哋带好多钱嚟噶嘛，你点会穷啫？嗱，呢个内政部副部长好蠢噶，佢分分钟唔知呢单新闻噶，我唔系讲笑噶，咁你咪话俾佢听扩阔嘅视野咯，佢哋好多钱噶，呢个蒋宇容啊，你知唔知啊？当初系嚟英国读 Sixth Form College。嗰度學費都$30,000，然後兩年個 Warwick 嗰度啊個 overseas 係$20,000一年，然後啊嚇佢嗰個Sixth Form College 佢喺威爾斯啊兩年 A level， 兩年咧呢個英國個 Warwick 嗰個 BA， 然後再兩年杜克大學係六年啊，佢嗰度交咗幾多錢學費啊？係嘛？喂，呢一個咁嘅靚妹都咁多錢，佢將來帶好多錢過嚟㗎，你同教育大臣嗰度咧？再找牛津劍橋那裡傾一傾，是吧？你叫他整多幾座傅曉田花園、蔣宇榕花園，是吧？你每個人叫他帶$100,000回來呢，牛津劍橋啊，全部捐一個花園出來。喂，你這個收錢收到啊，是不是眉開眼笑啦？他們，即是那些內政部和教育部，他們之間啊， departmentally 佢哋冇溝通嘅，佢哋唔知嘅，真係咁傻啊，係嘛？到時佢哋落嚟到啊，喺曬呢啲咁嘅 South Kensington 啊嗰度買曬嗰啲 flat 啊，一人買架法拉利啊，然後啊全部啊去裝新啊 Nice Bridge 啊嗰啲，總幾多錢入嚟啊？點會冇錢咧？係嘛？阿 Sir David 係嘛？有時咧你要咧識得同佢講啊，知唔知啊？你唔好下下都起降流。 嗱，我都同意。 笑笑口，你問佢哦。Is this country still being governed by the Labour? Of course it is. Well, I thought it's Nigel Farage, now the Prime Minister. Why? Because 因為咁嘅五加一，而家你而家係好排外喎，係咪？This is a very racist policy， 係咪？你應該咁同佢講喎，係咪？我 no， 我唔好 no 住噃，係咪啊？你自己要知啦，係咪？This country is one of the two signatories of that lovely sacred piece of little paper called Joint Declaration. Now, as a nation of gentlemen, well known of inventing the great spirit of contract, don't you think the Labour government should show a bit of decency and honor for the so-called 5+1 arrangements or mechanism as previously agreed? No, don't talk to me about the other party. I know it's a bunch of chimpanzees and gorillas still fighting over half a dozen of bananas in the jungle. But you are different. You are a nation of decency. Don't you think you should honor your bit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to educate your rival or the other party a little bit? I know they live in the jungle. You don't, okay? You are the cradle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and you always honor all agreements, as we all know. 你应该咁同佢讲啦，讲到佢咧系无地自容。系冇得搏 嗱，呢点我都同意啊，陶生，我都赞成咧。香港人咧，嗱，我可以做嘅嘢咧，虽然唔多，但系都可以反映意见，包括向你当地嘅 MP 咧去写信啦，或者有啲集会嘅时候，其实应该尽量参与啦。但系个态度咧，嗱，我提出就系柔性坚持，就千祈唔好咧，摆出一个咧，你头先叫起降，或者用一个字眼咧，就叫做比较我叫粗鄙，又或者比较咧太过激啊。因为英国人那套嘢咧，其实他哋都是一些要面子的民族，大家表面上都要讲求个 decency， 即好像你话优雅啲嗱。虽然大家心里边都不妥你噶啦，或者系大家都想讲粗口噶啦，不过大家摆出嚟都是绅士风度，或者大家都是即系君子之交咁样。咁所以香港人去同佢哋过招咧，我建议就是即系尽量啊，唔系叫你降低身段。是叫做不亢不卑，而且柔性坚持，咁咧同佢哋去沟通。我觉得系持之以恒，或者系用个数量，甚至嗰、那个持久力咧，系会有影响嘅呢一点。 你同即使嗰个叫极右嘅所谓嘅 Reform Party 如果你遇到佢哋嘅党魁 Nigel Farage 你都有另一种讲法噶。Hey Nigel，Hey，I tell you what。I won the jackpot of the Karma Lottery to have been born a Hong Konger during the Great British Empire. And I'm so proud of it. And I'm telling you, I eat pork, right? And I speak a rather reasonably fluent English. And I don't pray four times a day, right? And I don't believe in terrorism. We Hong Kongers are law-abiding people and we love the Queen. Don't you think we deserve a bit of honor and decency as promised in that piece of paper called the Joint Declaration. Have you not heard about it? It was Margaret Thatcher who signed it, your heroine and also mine. Don't you think so? 你应该这么跟他说，你一定要强调这个叫大英帝国，是吧？又告诉他呢， 送高帽， 你不是一日祈祷，你不是一日祈祷四次的，是吧？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最强调啊 ，I'm a Christian， 系嘛 ，and I'm hardworking。我而家咧喺 Hilton 嗰度咧，酒店嗰度咧，帮佢哋搬紧货。I'm doing jobs that most British youngsters wouldn't like to do， and more essentially, I'm from the former colony of British Hong Kong. What do you think? 系嘛？要跟住同佢饮翻啤酒啊嘛，系嘛？咁你咪将啲呢啲啊咁嘅民意去凝聚咯，有得倾噶嘛？呢啲嘢系嘛？不过呢个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系嘛？系可以练习下英文啊、社交啊，等到你同你 MP 啊嗱，你而家睇下 BNO 有冇好多人想喺度搞政治啊嘛？香港搞唔到啊，呢度有一个机会啊！如果你做咗领袖啊，系嘛？将来你选啊，系选埋入国会都得。你 join 一个 party， 分分可以 join reform 噶，知唔知啊？系嘛？因为你啊重视嗰本啊，系咪英国护照啊嘛？啊呢啲咧就另外啦。阿彭定康又会支持你啦，好多嘢搞噶呢啲，系嘛？咁所以咧就 BNO 呢个问题，5+1变10+1，仲有追溯性，我相信咧系唔会发生。I hope I'm not wrong， 系嘛？咁另外 兩手準備啦，即係譬如話， 但係而家開始嚟嗰啲咧就難講啦。 嗯， 我估計咧就英國政府咧係會妥協，係冇追索性，但係會定一個日期，由幾時開始5+1變10+1。咁留低嗰啲咧就你自己諗啦。不過唔使驚嘅，5+1你都唔嚟咯，10+1你點會嚟咧？係咪？啊，唔好賣層樓，咁啊大灣區嗰樹咧繼續好食，同埋而家中國咧係面臨一個變局嘅，可以講係嘛？咁所以咧就呢件事咧，啊唔需要咁嘅恐慌，但系英國咁樣樣咧都幾大喎，你睇下，係嘛？嗱呢個咧每日電訊報啊個標題， 青壯男子 PM has lost control of borders， 嗯， 係嘛？大鑊啊！你當初係脱離歐盟，就係、是、想咧係啊嗰啲咁嘅難民咧，可以或者叫非法移民咧，唔需要過嚟，但係你而家脱離歐盟同唔脱離嘅時候咧？吓够过之而无不及，喺欧盟嘅好处你就领唔到，脱离咗欧盟嘅坏处，你加倍咧系销售，咁你咁咪好老衬咧，系嘛？咁而家呢啲人开始可以点算咧？ 冇办法，冇办法，因为工党政府自己 set 时碌卡俾自己啊嘛，因为佢唔能够对嗰啲难民咧施以一啲所谓佢哋嘅非人道待遇，而家焗住一定要租酒店俾佢哋啦，提供食宿教育啦。啊，甚至咧醫療啦，啊，跟住仲要尊重佢哋嘅福利啦。咁你個情況，大家知道咗英國好食好住，咁咪過嚟咯，係咪先？ 係啊， 好簡單啫。你唔見佢偷渡去中國， 你提供嗰啲食宿酒店咧，而家講嘅起碼3星，你知唔知啊？ 梗係啦， 係呢個 Holiday Inn 咁嘅水準㗎，唔係湯房啊，唔係重慶大廈、美麗都大廈啊，同埋咧，即係呢度攞嗰啲 Social Security 咧，係。攞得好好啊！最重要系嗰啲来自中东嗰啲人睇得荷里活片多啊， 嗯， 啊佢哋识讲英文啊，佢哋向往英语国家。你叫佢去意大利、去希腊，佢哋反而唔信啊。佢虽然嗰度阳光海滩靓好多，嚟到呢处咧，一到冬天咧，又个个抑郁啊，系嘛？ 唔系啊， 搵唔到嘢捞咧，就想喺街嗰度抢电话。 好多乡里已经落地生根，佢哋有晒关系过嚟噶啦。虽然佢表面上系难民，实际上黑工，好多人咧根本上咗岸之后，一方面舐紧政府呢啲福利，呢啲免费住宿，实际上佢系被捞紧，同啲街坊啊，同佢以前嗰啲乡里啊。去打工，好多送外卖啊，好多呢啲揸嗰啲电单车有个 L 牌啊，嗰啲全部都系呢类嘅人嚟噶，仲有好多偷呃拐骗嗰啲唔好计啦，系咪先？咁啊，仲有好生养噶呢啲人都，咁喺英国出世啊，咁跟住点啊？奶粉钱咧？ 嗯，咪大爱包容咯，系咪啊？包容到今日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风云会》。或者呢个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下一集再见。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